因为他说，在他权下尚有很多犹太人的父母兄弟，如他本人受害，这些人也必遭凶祸。他用了很多话来说服他们，且也发誓许下把那些人遣回，他们就为了自己弟兄的安全将他释放了。犹大又进攻卡尔纳因及阿塔加提庙，击杀了25000人。杀退了这些仇人以后，犹大又领兵进攻米西亚及各族军民驻扎的厄斐隆坚城。此外，有健壮的青年军人列阵把守，城内存有大批的军械和箭矢。但犹太人呼号以威力粉碎敌军的主宰以后，遂占领了这城，杀死约25000居民。又从那里出发，进攻距离耶路撒冷600斯塔迪的史托波里。但是那里的犹太侨民证明史托波里居民对他们非常友善，在患难时特别恩待他们。因此，犹大与其部下表示感激，也忠告他们以后对自己的民族继续表示友善。因七夕节来近了，他们便回了耶路撒冷。过了所谓的五旬节以后，他们又出发进攻伊杜莫亚的总督戈尔基亚。戈尔基亚率领3000步兵、400骑兵出来应战。双方交锋后，有些犹太人阵亡了。那时托部队中有一名叫多西泰的，骁勇善骑，赶上戈尔基亚，扯住他的外衣，用力拉他，想活活捉住这个可咒骂的人。不料有个特拉克的骑兵向他扑来，砍伤多西泰的肩膀。这样戈尔基亚便逃到马尼撒去了。此时厄斯拉的部下由于长久作战都感厌倦，犹大便呼求上主显示助战，做他们作战的领导，然后用祖国的语言高呼战斗的口号，歌唱诗歌，进攻突袭戈尔基亚的部队，使他们瓦解。事后犹大率领兵马到了阿杜兰城，因为已到第7日，他们就在那里照例自节，过了安息日。第二天由于事不宜迟，犹大的部队便出去收敛阵亡的尸体，好把他们安葬在祖坟里，与亲族在一起。当时在每个死者的内衣下发现都有亚穆尼亚偶像的符箓，这原是法律禁止佩戴的。众人便都明白这正是他们阵亡的原因。于是众人称赞秉公审判及揭示隐秘的上主，同心哀悼，求使所犯过恶得以完全赦免。随后英勇的犹大劝勉民众避免犯罪，因为人都亲眼看见这些阵亡者因罪所受的罚。于是大众募集了2000银打马，送到耶路撒冷做赎罪祭的献礼。他做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的事，因为他想念着复活。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过的人还要复活为亡者祈祷，便是一种多余而糊涂的事。何况他还想到为那些善终的人保留下的超等报酬，这实在是一个圣善而虔诚的思想。为此他为亡者献赎罪祭，是为叫他们获得罪赦。